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三伏枯树天儿，嗓子晒冒烟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叫上他喇叭儿，手里把乔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儿。孔子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儿，做点毛豆小凉菜儿。手边开着花夹子儿，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隋炀帝杨广登基之后，随手就把他父亲隋文帝的宠妃宣华夫人给霸占过来了。这样的关系打哪儿论都是有悖于伦理，作为一国之母的萧氏更是打心里边嫉妒啊，各种各样的办法都试过了，就是没办法让杨广回心转意。最后没辙，萧氏只能是忍痛接纳了宣华夫人，还把她请进了宫。可谁成想宣华夫人没这个命，进宫不到半年的功夫就抑郁身亡了。在萧氏看来，这可是个机会，毕竟一日夫妻百日恩，他和杨广做了10多年的夫妻，难道自己这婚姻就这么不堪一击吗？公主乃是千金之躯，为何打一落生，父亲却将她送至民间？一句预言说她母仪天下，命犯桃花，让他的人生极其起落。乱世风云乱世情，一生总伴君王侧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桃花劫第4集。要说这萧氏，别看跟杨广做了10多年夫妻，可是对于杨广的心思他是一点都不了解。宣华夫人一过世，杨广比亲爹死了还伤心，整天长吁短叹的，他这魂儿都快跟着宣华夫人一块儿去了。瞧见杨广这样，萧氏不能说不心疼，可是也打心眼里头恨呐。想想也是，这么长时间了，萧氏从来没见过杨广为自己伤心过。不过宣华夫人去世对萧氏来讲未尝不是一好事儿，情敌没了，该是他萧氏展现豁达和宽容的时候了。就见萧氏不分白天黑夜的劝呐，各种道理全都说遍了，可在杨广这儿就是没用。这天萧氏又跟往常一样坐在杨广身边，一边沏茶一边伺候着，还劝慰夫君说，人死啊不能复生了，别再想着宣华夫人了。这话赶话的，萧氏就随口说了一句，这天底下国色天香的美人那么多，比宣华夫人强的不是一个两个，干嘛非惦记一个人呢？常言道，人外有人山外有山，您该多看看，真见着漂亮的 您也就不难过了。萧氏这话音刚一落，就看杨广跟打了兴奋剂似的，瞳孔都放大了一倍，立马来兴致了。哎呀，娶了你真是我的福分呐！你提醒我了，我得搞个选美。萧氏当时的心情啊，恨不得抹事给自己嘴巴子。呵，真不知道该乐还是该哭。如果说杨广对宣华夫人是一往情深，好歹他萧氏还能认同，杨广是个重情重义之人。可是他都劝了好几天了，这话要用车拉的话得拉出好几车去了，这样都没能让杨广高兴起来。一听说多见见美女，杨广的心情能好得这么快，可见在杨广心里头就没什么真情啊。随着杨广一声令下搞选美，萧氏这挽回感情的希望算是彻底破灭了。不光如此，杨广除了美女，他还要搜罗天下的珍奇异宝，享受赛过天仙般的美好生活。萧氏这心里算是凉透了。萧氏知道自己这丈夫是风流成性，而他自己呀，也没有早先独孤皇后的威严，杨广想要干什么他根本管不了，所以只要是杨广喜欢的，萧氏全都依着，没别的要求，只希望杨广办事儿能有一个度就得了。萧氏这种处事态度完全是出于无奈之举，但在杨广眼里可就多了一层意思，有几个皇后能像萧氏这样豁达忍让啊？所以这俩人之间的夫妻关系一直就是相敬如宾。大业三年的时候，杨广下令开凿苏杭大运河，还建造了超豪华的龙船，准备下江南去游玩。皇上一声令下，底下人哪敢怠慢呢？这些大臣是有困难得上，没困难制造困难还得上。一时间这江南地区为了杨广的一个外出游玩计划是乱作一团，最倒霉的就是老百姓，羊毛出在羊身上，这钱全从老百姓身上榨出来，不光增加税收，还得挨家挨户的出壮丁。瞧见杨广这么干，朝中一些反对派可就担心上了，照这么发展下去势必会出大乱子，不停地在杨广面前念叨：“皇上啊，您应该做事考虑周全，不能光贪图享受，这样下去老百姓受不了，到时候您可就引火上身了。”这些人是苦口婆心，可是杨广是一句话也听不进去，天天做他的白日梦，就惦记着怎么享受了。身为一国之母的萧氏这个时候坐不住了，其他事儿他能忍的也就忍了，可杨广这是越没人管越不自觉，而且作为皇后他也有责任提醒皇上。瞧见那些大臣说话没用，萧氏就开始琢磨找机会提醒一下杨广。就看这天吃过晚饭，萧氏瞧杨广心情不错，就借着赏花的由头约杨广到了后花园，两个人一边赏花一边聊天。皇上，母后驾崩前曾经对我说过，她老人家就喜欢您节俭朴素这一点，宫里那么多兄弟谁都不如您好，那会儿母后就觉得将来父皇的基业托付给您她肯定放心，可是您现在又是开运河又是造龙舟的，这国库里的钱也有花完的时候啊，更何况您现在的做法正是先皇先后最不提倡的，您说他们若是在天有灵瞧见了，恐怕说不过去吧。萧氏这话虽然没有直接数了杨广，可这话里话外的意思杨广也听明白了，本来不错的心情立马没了。哎呀，你一个妇人懂得什么，你说这人生在世能活多久啊，考虑那么多干什么，先皇留下了一个富足的国家，那国库里的钱我就是可着劲儿的花他也花不完呐。有钱就是用来享受的， 人生在世，往长了说吧，100岁够长了吧，不尽情享乐我都对不起我自己。我现在富有天下，这是老天爷对我的恩赐，我要是不花那就叫暴殄天物。你们这帮人呢，别老在我耳边老是唠叨，我听着烦。听了这番话，萧氏算是彻底失望了。杨广这种想法他根本没法改变，自己说的再多也就是自找埋怨。打那以后，萧氏不闻不问，只要还能保留住仅剩下的夫妻感情也就知足了。其实说到杨广这个人，作为皇帝咱不能把他一棒子打死，论才能和眼光他有一定水平。早在他还没有登基的时候，就率领大军统一国土，登基之后又亲自开疆拓土，畅通丝绸之路，再有向他开办科举，开发西域，都是他的功劳。其实就连开凿大运河，除了满足他享乐之心以外，最大的贡献就是运河连接了南北两方，沟通了往来，促进了发展。只不过杨广太着急，什么事情都讲究速成，一步到位。就拿开凿大运河来说，这么浩大的一个工程，那得付出多大代价呀？势必会劳民伤财，伤了国体。咱要是换一个角度想想，敢这么大手笔修建工程的，除了他杨广，就得是统一六国的秦始皇了。杨广一边下令让全国人民不分白天黑夜的帮他建造国家，另外一边还不忘了贪图享受。下江南的时候，这船队绵延200多里地，各种的妙龄少女相伴左右。用他的话说呀，享乐一天胜百年。这种排场的出游计划，杨广前前后后出动了6-7回，再加上他强行修建运河，时不常的还要监工一下，基本上每个月都得有200-300万人伺候他。您得知道，当时全国的人口总数才有3000多万，按照这么算的话，伺候他的人比例可不小了。这其中还包括一些年老体弱的和妇女在内，仅仅10年的光景，他老爹辛苦经营的江山就被他弄得千疮百孔了。面对杨广如此统治，各地方农民可就风起云涌了，逃亡的将士，各地英豪全都称霸一方，割据而立。其实那个时候隋朝的势力已经是土崩瓦解了，真正属于杨广的地盘只剩下洛阳和江都两个地方。杨广这下可傻眼了，想后悔都来不及，天天借酒浇愁，占卜问卦。杨广的两位宠臣宇文化及和宇文智及一看天下大乱，这哥俩就打算趁机夺取皇位。就看这哥俩先是在扬州起兵造反，紧接着就带兵冲进了离宫。杨广一看，就连自己的近臣都开始冲他下手了，心一凉，三尺白绫就在寝宫西阁上吊自杀了。杨广一死，最着急的就是后宫的嫔妃。这个时候整个宫殿里是乱作一团，跑的跑，死的死。萧氏听说杨广自杀之后也赶了过来，可让萧氏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作为一国之母，她不光没能陪着杨广一起死，反而是另外一个结局在等着她。萧氏来到离宫之后，这才知道原来是宇文化及和宇文智及这两位宠臣逼死了杨广。看着杨广冷冰冰的尸体躺在地上，萧氏这气这恨一下就上来了。早先杨广对他再不好，可他毕竟是自己唯一的男人， 这会儿所有的回忆就像过电影一样在脑子里转。萧氏根本顾不上这俩人会怎么处置他，两只眼睛死死地瞪着他俩。你们这帮乱臣贼子啊，皇上对你们这么好，为什么要恩将仇报？我做鬼也放不了你们。说完扭头拿头找墙角要撞死。站在一边的云化吉那也是行武出身呢，一个箭步就把萧氏给拦下来了。宇文化吉这种反应让他自己觉得不对劲，萧氏她是杨广的皇后，理应让她死。可是当他看见萧氏那高贵的气质、美艳的姿容，就连他生气的样子他都不能忽略。宇文化吉意识到这个人不能死，我要定了。对于宇文化吉的反应，萧氏也能察觉得出来。出于对杨广的忠贞，他几回想自杀都被宇文化吉给拦下来了。对于一个活在乱世的皇后，他没有别的选择，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向宇文化吉提出要求，按照帝王级别把杨广厚葬。宇文化吉满足了萧氏的要求，入殓之后举孝三个月。就在一切处理妥当之后，萧氏从一个隋朝皇后变成了宇文化吉的偏房。早先算命先生曾经说过两句预言，头一句说萧氏会母仪天下，这应验了，第二句说是命犯桃花，想必这就是萧氏命犯桃花的开始吧。宇文化吉别看杀了杨广，可他的淫乱生活不比杨广差，天天沉浸在温柔乡里，外出打仗、政治扩张这样的事情，宇文化吉是考虑的越来越少。不光如此，宇文化吉几次率兵出征都败在了瓦岗军李密手下，不得已这才带着萧氏逃到了魏县，自称是皇帝，还封萧氏做了淑妃。那个时候萧氏对于这些名分啊、地位啊已经根本不稀罕了，只希望自己的日子能过得踏实点。可谁成想杨广死了还不到一年呢，宇文化吉就被攻城的窦建德给杀了。这种情景萧氏已经不是头一回遇到了，像她这样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，唯一能够做的就是自杀。但是世事难料啊，窦建德进城之后头一眼就把萧氏给相中了。那个年月啊，女人就跟玩具一样，没有自己的权利，萧氏只能是任由这些人的摆布，做了窦建德的小妾。恰在此时，北方的突厥人见中原战火连天，就想火中取栗，迅速向中原进军。也正是这次机会让萧氏的人生又一次遭遇到了巨大的改变。早先隋文帝在世的时候，为了能跟突厥搞好关系，就把一个义女封为了义成公主，和亲嫁过去了。义成公主和萧氏俩人关系好，别看不在一起，可是经常书信往来。自从听说隋朝遭到劫难之后，义成公主就四处打听萧氏的下落，无意间听说窦建德娶萧氏做了小妾，便请求夫君楚罗可汗去把萧氏给要回来。突厥要人，窦建德哪敢不给啊，论军事力量窦建德根本不是个儿，真要是惹来什么祸端得不偿失。唐武德二年的时候，窦建德只能乖乖的把人送到了突厥。虽然背井离乡，可好歹还有一个义成公主能够相伴，萧氏的心里还算踏实。可当楚罗可汗见到萧氏的时候，顿时惊为天人呐、啊。中原女子他见过，义成公主虽然漂亮，但是跟萧氏比起来逊色多了。结果萧氏是刚出龙潭又入虎穴呀。萧氏每次想起当初那句预言都不免偷偷掉眼泪。也是， 这所说的命犯桃花，就是意味着他在劫难逃吧，他是想死都死不成。在这之后，萧氏在这荒蛮之地又嫁给了另外一任可汗。对于自己的美貌，萧氏不知道是该恨呢还是该爱，每个男人看见他都有一种想霸占的欲望。这一切的原因全都因为他与生俱来的风韵，直到突厥灭亡，唐朝建立，萧氏这才有机会回到了中原。当时唐将李靖率军讨伐突厥，整个突厥皇族除了萧氏以外全都被杀。对于这个历经沧桑的隋朝皇后，李靖早有耳闻，报告唐太宗李世民之后，李世民还特意安排他回到长安颐养天年。萧氏在塞外流亡了将近14年，当回到中原的时候，触景生情，这眼泪是巴嗒巴嗒往下掉，物是人非了。对于这位传说中的美人，李世民也很感兴趣。自打萧氏回到长安，李世民立刻传旨召见萧氏。那个时候萧氏已经48岁了，李世民呢才33岁。可是当李世民头一眼瞧见萧氏的时候，跟其他男人没什么区别，全被萧氏的容貌所吸引了。从外貌上看，萧氏一点没有半老徐娘的样子，反而是温柔端庄，仪态万千。在她身上有一种少女没有的独特的成熟的韵味，尤其是那雍容华贵的气质，更是一般红粉佳人所不具备的。李世民这才体会到，早先那些有权有势的男人为什么非要得到她。李世民不像早先那些男人只想霸占萧氏的人，他对萧氏除了宠爱，还有着一丝怜爱。萧氏感激唐太宗能把他从战火不断的乱世解救出来，也更感激他对自己的那份感情。为了报答唐太宗，萧氏送了一件至宝给他，那就是隋朝的传国玉玺。这位饱经风霜的隋朝皇后在不惑之年终于赢得了一份真爱。不过虽然唐太宗对萧氏十分关照，可这一切都无法抚平他前半生的颠沛流离。面对唐宫的繁华，他只能是强颜欢笑，67岁的时候结束了坎坷的一生。萧氏这辈子享尽了荣华富贵，但也经历了人间沧桑，这也许就是他命犯桃花的人生宿命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你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快提高分贝，为了爱把所